巫贤禅曾经说，他深爱着我的灵魂，而不是我这副又好看又俏的皮囊。我说实话，这只老色盲别的话我都能信，但是这句话我信他个鬼。而且我也有一点小小的疑惑，当一个人还在这个世界上，而另外一个人已经变成了鬼魂，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真的能够继续吗？而这次的事件就完美的向我证明了这一点。到底怎么回事，我才不告诉你呢，一起来听听吧。毕竟这次的案件实在是累死我了。第120集。从森林回来之后，我们正经休息了一段时间。我们包括我跟巫贤禅、施医生跟虎大哥，我们四个人住在我家里，实实在在的放纵了一阵子，饿了就吃外卖，渴了就嘬奶茶，过了一段时间的快乐日子。可惜随着春天的到来，发情的小动物变多了，施医生不得不回去医院里为他们做绝育手术。一起去的还有他的小娇夫虎大哥。他们走的第二天一早，我跟巫贤禅还没起床，门铃就被按响了。在门外站着一个乖乖巧巧的少年，亚麻色头发，白白嫩嫩的，个子不大高，看着很可爱，是时下流行的招女孩子喜欢的弟弟类型。这孩子还很有礼貌。 您好，请问哪位是猫大人？我有事情想要求他。 请进。我侧身让他进来，去厨房给他拿果汁。你先坐一会儿，我去叫他喝果汁吧，很好喝的。我进屋去，以十个亲亲为代价换取了巫贤禅起床。他懒洋洋地靠着我出来，垮着个帅哥劈脸，把不想营业写在了脸上，吊儿郎当地坐在那孩子对面，打量了那孩子一会儿，忽然说道， 你叫什么名字？ 小高局促地捏住了自己的衣角。 我叫高思远，您叫我小高就行。我这次来是有些事儿，想要拜托您帮忙调查一下。我跟我的家长说过了，但他们不以为然，他们是绝对的无神论者，觉得我在胡编乱造。 巫贤禅又盯着人家看了一会儿。 应该的，我不收你钱。 这回轮到我震惊了。什么？他竟然不收人家的钱？这小孩是谁？为什么巫贤禅不收人家的钱？他们是不是有一团？为什么不收人家的钱？难道是看人家长得好看？为什么不收人家的钱？我问天问大地，甚至迷信，问问宿命，为什么这只猫它不收人漂亮孩子的钱？巫贤禅目不转睛地盯着小高看，看得小高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，他仍然不依不饶地问道， 你长得很像我一位故人，你胸口有没有胎记啊？ 妈的，欺人太甚！我一巴掌呼在他的后脖梗上，厉声道，回屋去反思啊！他起身灰溜溜地走了。我挂上一个营业微笑，坐在那孩子对面。小高，你别害怕，有什么事跟我说，是很困难的事吗？小高嘬了一口果汁，可恶，还咬吸管，但是好好看，也不知道是在勾引谁家男人。 我丢了一张老照片，很重要的老照片，可是我的爸爸妈妈都说没见过这张照片，更没有听说过跟我合照的那个人。 合照？他是什么人啊？他叫什么名字？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是我的竹马，小时候我住在农村认识的小伙伴，后来我去城里，他也去城里了，我们一起读书，一起上学放学，他一直保护着我，我很想他。 他出意外了吗？ 哎，是的，我们七岁就认识了，17岁那年我们高三，他说他父母要他回村里去考试，政策会好一些，我们来得及照一张照片他就走了。那时候手机像素不行，我们是用相机照的，在游乐园边上，10块钱一张，用柯达傻瓜相机照的。 照完以后，他没等照片洗出来，就坐上了回家的火车。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。 是出了什么事呢？我递给他一张纸问道。小高接过纸巾擦了擦眼睛，眼睛红红的。 下了火车还要坐一段时间客车，他们车遇见了劫匪，当时这案子很轰动，一群亡命之徒手中甚至拿着枪劫持了这辆大客车，他用自己做人质换了两个小女孩下车，结果开车的劫匪喝了酒，车子坠了崖，所有人都死了。 我隐约想起来这个案子，当时客车在前面开，警车在后面追，最后车却坠了崖，闹了好大一个乌龙。里面确实有个少年，叫什么来着？我眯着眼睛想这个案子，却怎么也想不起来。我也记得有这么个案子，叫什么来着？我皱着眉，小高却扑上来抓住我的手，两眼冒光。他接过纸巾擦了擦眼睛。 你也记得是不是？我问了所有人，所有人都不记得了。我甚至去查了那年的报社的报纸，也一无所获。就好像所有的人都失忆了一样。 那年你17岁，那你现在？ 现在我27了。 我震惊，我以为他是弟弟，没想到他是老大哥。好吧。虽然我管人家叫老大哥确实有点不要脸，但他长得也未免过于年轻了吧。我发现巫贤禅在探头探脑，于是推开了小高的手。你先冷静一下，所以你来找我们是想……他从欣喜中缓过神来。 哦哦，对对，我想请你们帮我找找那张老照片，那是他存在的唯一的痕迹了。只要找到那张老照片，我就可以告诉我的父母，这不是我臆想的，是真的。我有一个这样的好朋友。 您为何如此执着于向您的父母证明呢？小高沉默了一小会儿，说道：“ 他们生了重病，要死了。他们说我这样，他们放心不下。 所以是两个事儿，是吗？一个是让你的父母放心，一个是找到这张老照片，证明这个人确实存在过。 这就是一个事情啊，找到照片，证明我没有事儿，让他们放心的去。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两件事儿，得加钱。”我露出了一个奸商的笑容啊，开玩笑，我已经一滴都没有了，巫贤禅竟然还想着给人家免单，这败家爷们儿。 钱的事儿好说。 小高笑了笑，把背着的装嫩书包打开，露出里面码得整整齐齐的人民币来。 这是定金，事成之后我再给你们这么多。 嚯，这年代还有人背着10万块现金到处走，我真是不得不叫一声金主爸爸了。小高看向了我，眼神之中带着一丝乞求。 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见一见我这个故人，我有好多话没来得及跟他说，想跟他说一声。 你不害怕？那可是鬼魂啊。 不怕，我真的很想他。 召唤鬼魂这种事啊，还得巫贤禅了。于是我又回卧室，用10个亲亲跟嘬一口胸为代价，叫出了判官大人本人。只可惜他失败了，无论是近10年的亡魂，还是已经投胎了的记录，都没有这么一个人，也没有鬼魂。我们全部都傻了眼。 哎，你来了。哎，今天老师又出门了，听老师说他又是出去找什么什么叫做月票的物件。老师和我说，只要有了这个东西，他就能多陪我一段时间，还能和我去什么叫做番外的世界里经历不同的故事。你说是不是我缠老师缠得太紧，老师不想陪我了？你身上有那种叫做月票的东西吗？有的话你借我2张，我 我拿着找老师去。你借我两张好不好吗？求求你了。